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。今天夜间本是受到冷空气影响，扩散条件有利，预计 PM2.5 的浓度为每立方米15到45微克之间，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2级良，其他地区为1级优。 天快乐吗？我从远方送你的花，你收到了吗？分手以后的雨季，断断续续下不停，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，躲不开回忆，最难忘记你，在说什么也无法压抑。